先走難嘅時候係先走落去澳門㗎嘛，跟住先嚟香港㗎嘛，大佬。但係個個係以香港作為最後嘅基地㗎嘛，差唔多可以話係。雖然你話最後都係跳板咁，但係都係嗰度基地啊。喂，所以你澳門有咩人才啫？你客觀分析又好難怪㗎喎。六十幾萬嘅常住人口係咪啊？即係所謂有澳門身份證嘅人，再加十零萬嘅即係喺度。即係打工嘅人，我當埋非法勞工有100萬，咁但係喂嗰啲就唔好計啦，因為嗰啲 社會有個質感啊嘛， 嗰啲唔係做公務員噶嘛，嗰啲唔係負責做實踐噶嘛，就算你公務員都好，係人都知澳門嗰個水準係好低噶嘛，你諗下當年幾多澳門人講？屌唔好俾葡國佬管啦，不如俾埋英國佬管埋佢啦， 係啦，葡國人都已經低噶啦。真係低人，我喺澳門做嘅，澳門葡國人嘅管治水平。 喂，你諗下佢嘅港督。唔係佢個澳督啊， 澳督啊， 我唔記得叫咩名，係唔知咁做完之後跟住翻到去葡萄牙俾人告貪污嘅大佬，我唔記得叫咩名，好似90年代嗰陣時候，喂咁你咁樣嘅管治水平 都係曳㗎啦， 又唔 efficient， 又唔 effective， 又冇 equity， 我哋三個 E 嘅公共管理，我哋讀呢三個 E 嘅全部冇，咁你點搞啊？喂，咁所以佢嗰個繁華係靠個賭業嘅表象嘅，點解會炒到嗰啲頭先你講咩天下話係千幾二千萬啊，大佬係咪啊？ 咁人就收入夠啊嘛，佢哋夠供樓。 另一個問題咧， 咁你咪就係靠賭業咯。 另外一個問題咧，就係、是、澳門有個示範作用嘅，就係、是、你年頭嚇，即係五月嘅時候，你見唔見張德江就去呢一個澳門，就喺度隔一海之隔。就喺度向香港喊話，就話嗱，你見到啊，即係澳門個發展模式啊，個高速發展啊，即係令到香港人汗顏啊！喂，你而家咪睇翻咯，究竟乜嘢 打落你度？ 係啦， 一巴打落你度。 咪就係喂，而家乜嘢令到香港人汗顏啊，大佬？ 喂，你有咁高嘅 GDP 喺 figures 嘅背後啊、，the figures behind 啊，我哋叫做，喂，係渣成咁啊！ 喂，咁 喂一個十號風球。你死十個人？ 喂，難聽啲講句啊！你派錢都冇命享啦，係嘛？你屌九個人， 佢而家派13人， 仲撲街一樣嘢就係佢話，佢而家嗰啲咧，即係唔俾認屍啊，冚家產 係咩？ 你係衰撚過大陸，你咪同大陸一鳩樣啦。 咁你認屍30萬， 唔俾你認屍咪即係唔俾你報數咯。 唔係，所以今次咧， 一條屍30萬 嘅，我就唔講話解放軍即係入唔入城嗰樣嘢。嗱，我覺得喺呢啲問題上面咧，就唔好高度政治化啦。呢下嘢我就似即係 嗰個人道問題嚟嘅。 係啊，喂，有乜計啊？ 執垃圾。 喂，你有乜能力啊？喂，你係澳門人啊，都拍掌歡迎呢個解放軍入城咧，佢咁搞法，你嘅政府係咁撚低能。 佢成個個 美軍都，我都美軍我都殺啊！ 你唔係氣象局要落台， 唔係啊，個 特首都應該落台啦。你搞到咁樣， 十月初成間鋪頭啲嘢懟咗出去啊嘛，全間鋪頭啲嘢唔要得啊！ 你一個睇一個趨勢案，喂，大佬佢連讀嗰段嘢都小學生不如，你諗下嗰啲水平幾低啊！啲高 官，即係立鳩實。喂，即係你講啊，呢一個啊，即係你都係其實你都係二世祖嚟嘅啫嘛。你睇下你台灣嗰個阿連勝文，喂連勝文成個豬頭咁啊，養都醒過佢啦，立撚殺呢個趨勢案，即係其實講真啦，即係我好肯定啊，即係呢個今次解放軍入城啦，又肯定又變成咧呢個中央咧係嘛私恩嘅一個成日 loop 啦，攞嚟 loop 嘅一個即係一個哇一個功績啦，因為等於咧我哋2003年嘅時候咧沙士咧咪話咩解放軍啊係咁放嗰啲 爆炸 係咁派嘢俾你啊，然之後咪成日攞嚟講嘅係嘛嗱，以後咧即係當中央佢要宣揚呢個一國兩制成功嘅時候咧，佢又將呢啲嘢咧，又係無限無限咁 loop 噶啦，呢個金主咯。 唔係，所以呢個咧就係你係雞肋嚟咯。啊，你頭先講嗰段説話咧，我頭先我未思考過咧，就係、是、日後就會攞呢樣嘢嚟講噶啦。你諗下，喂，嗰啲解放軍點解中暑又唔係熱啊？屌，係因為臭 到死啊！ 臭撚到暈咗。 喂，你都好難怪嘅喎，即係人心欲燥。你見到佢咁樣撲埋嚟。吓喺咁恶劣嘅环境里边做啲咁厌恶性嘅工作，大哥 仲系冇经验啊嘛， 两个厌恶啊，厌恶加厌恶性嘅工作啊， 天气热又臭，间间铺头将所有嘢推晒出街，啊，全部唔要得。 同埋你今次啊见到啊，嗱三样嘢都瘫痪嘅，停电、停水、停网，冚家产，即系嗱，你讲呢个大湾区发展啊嘛，嗱俾到我哋好大嘅启示啊。咁你之前吓，即系呢个马兴瑞啊。